疲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靠近的苦啊，我是我疲倦流浪的太阳，无法为自己，无法为谁静止下来。 这是来自陈绮贞2009年专辑同名主打歌《太阳》。这张专辑的音乐部分呢是同步录音的方式完成，配唱部分是在陈绮贞家里把麦克风架在衣橱当中录制的。如果说你可以听出来很 live 的乐队演奏，还有很生活化的演唱，和其他唱片些许的不一样，那也算是对得起陈绮贞这样有创意的录音方式了。在去年王力宏推出了专辑 AII， 再往前的一张呢也是和爱有关，那就是2015年1月23号发表你的爱，这是王力宏大婚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名字当中还特别标注了一个句号，在你的爱当中最后是一个句点，来表明爱的尘埃落定，也像一枚戒指一样定下终身。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首 EDM 曲风的保护。 爱是个无形游戏，最珍贵的一个礼物，你给我的礼物我会珍惜，关于我们的是非就算全世界反对，你是我深爱的人，别把高言那些攻击你的人，别是我们的力量，永远的舞蹈把恐惧踩脚下，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随时随地能够完全自由，完全关于我们的是非，就算全世界反对，你是我深爱的人，别把高言那些攻击你的人，别是我们的力量，勇敢的舞蹈把恐惧踩脚下，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随时随地能够完全自由，完全放手， 我的 baby， 我能给你全部生命。 算命师傅是否都还是搞不懂，我不相信谁能算命运的行踪，它是如此让人着迷的谜，好险你没赶上飞机才能遇见你。你是个奇迹还是我的数学不好，在这平凡世界我们多么渺小，算来算去这几率只是一分之一，我才能够跟你一起，我该买彩券，你就是我的几十亿分之一。两个有缘的人是这么不容易，如果有缘分就该狠狠的珍惜，发现宇宙里的不合逻辑终于幻化成了日记，让人无限神秘。你是个 王力宏15年专辑《你的爱》句号有着多首以爱为题的歌，比如说同名主打以及保护爱一点等等，而最爱意满满的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他写给爱人的七十亿分之一。对他来说呢，他和妻子的缘分是独一无二，全球仅此一人，所以也是用七十亿分之一的名字来命名这首歌曲。而对我们来说，不论是收音机前还是网络前的每一位听众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好，继续来听歌。心中的文艺女生，我们会想到刚才听到的陈绮贞，也会想到这一位魏如萱。2011年1月23号，她推出了 EP《在哪里》，文案的第一句是诗所以很美，诗所以很美。那前半句说的是潮湿发霉，后半句呢是诗歌美丽，也非常巧妙地概括了魏如萱这张 EP 的气质，难以名状的小压抑，却又唯美又窝心。我们就来听娃娃魏如萱这首《香格里拉》。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

周唱片大世纪，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SHE Always On My Mind， 收录在2003年1月23号发表 SHE 的第一张新歌加精选集 Together， 转眼已经过去15年了。2010年1月26号，萨顶顶推出了个人第二张专辑《天地合》，当中这首主打歌在他一贯的民族风之外，也加入了更流行的元素，在这一年的中歌榜上也有着很不错的成绩。我们就来听萨顶顶这首自由行走的花。 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九位

是期待看你一遍 Oh why 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因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地站着站着，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Oh no， 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Oh why 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我才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匆匆走过，也不必去想太多。如果我没有想过为谁而活，岁月只会消磨，梦总不会结果。如果你而的尊严是为了我，哪怕你说的是我的错，我也不要你折磨。如果混乱跟成分会演成祸，除非不能解脱，我最爱是平和。但我到底是我，坚守我的承诺，想怎么做，看这锦绣山河给我已经太多，让我捡起捡一把这土地建成理想国。是我的错，我也不要你折磨。如果混乱跟争分会演成祸，除非不能解脱，我最爱是平和。但我到底是我坚守 管我将怎么做，看着锦绣山河给我已经太多，让我潜心潜意把这土地建成理想国，从历史中学每一个到今天该如何，去的事不能再从头，如果未来却不能错，因我到底是我，坚守我的承诺，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看我将怎么做，看着锦绣山河愿意把这土地建成理想国，让我潜心潜意把这土地建成理想国。 张学友在你身边专辑的内地版加赠了两首 OST， 是他为电影《贞观之治》演唱的片头片尾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理想国》就是片头曲。接下来呢，这张专辑要退回到12年前，这也是很多人知道曹格的开始。06年1月27号，曹格推出了签约滚石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格格不入》，当中的主打歌《王菲》都没有唱红，却被他唱红了。这首翻唱歌不仅成为了曹格的代表作，而且成为他 Super 系列的起点。我们就来听这首 Super Woman， 来自曹格。 Early in the morning, I put breakfast at your table，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是如此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没有一种负 靠近给我梦寐以求的温柔 But I am only human、我怎么不懂你多寂寞残忍的反问说不能失去你 穿湖寂寞的快要中暑橘子的香味恍恍惚惚的天下从大雨里突围冲突沿着体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纱布红色的心灰色的雾藏不住我的痛楚从记忆中枢你的温度走的脚步追着我走投无路沿着气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苦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 任贤齐橘子香水2000年1月27号发表的《为爱走天涯》是任贤齐标志性轻摇滚曲风集大成的一张专辑，像《天涯》《春天花会开》《流着泪的你的脸》《小雪》，包括这首《橘子香水》，都是有一些英伦流行的一点点元素，在当年几乎也是首首流行。2000年，孟庭苇曾归隐歌坛，到了2005年，他怀着用音乐传播希望的力量这样一种心情而回归。在2005年1月28号推出了这张有着非常高可听性的唱片，我们来听孟庭苇作词，由著名作曲家王黎光作曲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红花》。 是

这是朴树2004年的一首歌曲，叫做 Radio in my head。 那个时候呢，多媒体的概念刚刚兴起，所以收音机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当然如今手机科技的发展也改变了我们听广播的方式，有很多 APP 可以选择，也让你我交流变得更加的方便。在2009年参加绝对唱响获得全国八强的歌手金涵一，有很多爱音乐的孩子一样，收音机曾经是他获取音乐的重要途径。于是在成名入行之后，也特别推出了一首和广播有关的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零点电台》。记得他做客中歌榜的时候也说过，做一名 DJ 也是他自己的梦想。 谁都说压力大，都说嘛你限制了很多前提的方向。哦，没胃口吃饭，睡也睡不好，只能对着傻瓜一样的电脑埋头苦干。让你郁闷，让你烦恼，如果没有发泄的地方，打开零点电台。现在的男人都说女人不矜持，而女人说男人永远只是个动物，各有各烦恼，觉得都不好，所以晚上只好打开聊天工具聊寂寞。让你郁闷，让你烦恼，如果没有发泄的地方，那就打开零点电台。别像个迷了路上的小孩，大晚上陪你听歌，越听越难过，如果难过可不可以听我说，请打开零点电台。呀呀，随着这种音乐身体跟着拉起来，反正有烦恼那就跟着叫，如果想找个方式发泄掉你的烦恼，零点电台。 到底有哪首歌打动过你？是领悟还是爱的箴言留在心底？旋律里动人的那些秘密多甜蜜，流转到时光里，旧情歌写的铭心刻骨，指着爱上的人以为天翻地覆，旧情人只得抱头痛哭，为了断过的发，断了彼此牵挂。 把时间辜负。旧情歌听得视线模糊，以为至少有你，却像飞鸟和鱼。旧情人走过恋恋风尘，忘记千言万语，丢了流年约定。旧情歌散落半梦半醒，漂洋过海看你，痛并快乐愿意。旧情人被遗忘的单纯，那是曾经的你，那是他的背。 我们听到的是沈庆在2014年发表最后的电台情歌，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他所参与的校园民谣20周年，同时也是通过这首歌呢和大家来分享那个通过广播来获取音乐的年代。那个时候很多歌手会把歌曲录到磁带当中，坐着公交车或者是骑着自行车亲自把磁带送到 DJ 手中，一起来探讨分享。如果能最终在广播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歌，那一定是有着莫大的幸福感。当然了，歌手和 DJ 的音乐交流一直都在，只不过呢传递的介质从磁带变成了现在的数码。听过了沈庆的最后的电台情歌，下面我们听到的自然是一首关于广播电台最经典的歌，这是来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作词姚谦，作曲王志平。 将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对方心里敲一敲。 时候，日子变成不出轨的无限，缠绕着你，你是远行，埋你的回旋，我的爱在无意之间发现，莫非我在不注意之间已经陷入日夜的幻灭。 来自陈淑桦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生命中的 DJ》，我们不生产音乐，我们只是音乐的搬运工。非常荣幸能够做一名 DJ， 把更多好听的歌曲带到你的身边。我们中歌榜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把一首一首好歌送到你的耳边，而最令我们高兴的是，会有很多在音乐上颇有建树的歌手和音乐人，他们曾经也是我们中歌榜的听众。就像之前刚刚做客节目的 KK 傅岩，他一直就在关注中歌榜，从听别人的歌到自己的歌上榜，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当黑夜吻白天，灯路能赦免灰色的人间，你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暄，孩子目光的迷信天，他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前听不到救援，命运太疯癫，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光中的黑眼也飞过去老远，等再见不说一次再见，跳一天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音乐温暖城市。明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那这个小时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和广播电台收音机相关的歌曲。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中歌榜2003年度最受欢迎乐队达达乐队这首《收音机之恋》。 什么奇迹？那轮旋律慢慢变得 听到的是陈慧琳1996年的收音机，在开头啊，那个飘渺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充满想象的从收音机当中传递出来的音乐世界。歌曲当中也用到了老式短波收音机的音像声，当然了，现在大家都会通过像手机 APP 来听广播，自然是没有干扰，没有杂音，也有更好的听觉感受了。但是就像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那样，2000年的时候到北京来上大学，听到了中歌榜，认识了朴树、叶培、许巍。现在呢，回到家乡做生意，已经结婚生子，但是每天听中歌榜仍然是必备功课。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一路陪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改编自1960年的 The Shadberries 的冠军单曲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童安格改编的版本也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这首歌的开始第一句就是，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 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你？所有的爱